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啊，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疯掉了。大家好，今天呢依然是啊，梁冬呢向这个徐文兵老师请教啊，徐老师你好。 梁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我们较早之前呢一直在探讨这个四气调损大论篇第二，也讲到了这个肾气浊沉以后，有很多朋友呢也在网上提出很多的问题，甚至直接到了这个徐文兵老师的这个博客上面直接提问哈，有什么问题最近？ 先那个纠正自己一个错误啊。 嗯， 做这个节目觉得收获最大就是这个山外有山，这个人外有人，有一些高人听完咱节目。给我发邮件，就是指出我讲课一些问题 啊。 我也就是人到中年，就尽管对中医有所刚入门吧，有点了解，但是心里特别渴望再碰到一些高手老师再点拨一二，是吧？能让自己再上一个台阶。孔子讲这个假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啊，可以无惑也啊。还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所以非常感激。其中有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那个北京时间。北京时间我说了是好像是西安时间。 对， 我说的也有道理，是西安是咱们国家的授时中心。授就是教授的授。因为什么是授时中心呢？就是说西安地处咱们中国大陆的大概最中间。离东离西离南离北都 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所以这个时间从他那儿发布。就传到祖国最边疆。基本上误差就小一点。他叫授时中心。但他授的那个时呢，确实是东八区的时间。是东经120度的时间，不是我说的西安当地那时候，我理解成啊以西安那个当地时间为准，所以这是个错误的。所以北京时间标准时间是东经120度，东经120度穿过城市有这么几个啊，杭州，福州，所以在这个东经120度再往东就比北京时间早，就是他们天亮的也早，天黑的也晚， 对， 这些人就要在北京时间11点以前必须睡觉， 对。 在这个东经120度再往西， 对， 就是我们的国家大部分疆域是比北京时间要晚。 对， 你比如说北京处在东经116度，要比这个标准的北京时间要晚个15-16分钟。所以我们、 就是、北京比北京时间晚15-16分钟、 所以我们可以在11:10 偷那么10分钟时间啊， 偷出十分钟时间。而你像西安呐、这个重庆啊、成都啊、乌鲁木齐基本上比北京时间要晚2小时 啊， 所以他差不多就是在听咱们这个国学堂啊，正好 听完以后睡， 听完以后睡就差不多正好 啊， 所以这就是我纠正一个错误啊，就是我上次讲的这个北京时间。大家呢就是无论计算自己的生辰还是定自己作息时间，一定要以当地时间为准，你算一下你那个经度比这个东经120度少多少。 对 啊，然后差不多一个经度是4分钟。 所以呢，在这个封建迷信的这个批八卦这个事情里面哈，大家有一些各位朋友呢，这个以娱乐为主的情况之下呢，偶尔推算一下，就你这个时间上你要稍微做调整。 对啊，你说啊，我是几点几分的，我经常要问一句，你出生在哪儿？ 对， 我们一般要做个加减。 对， 这就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对我的这个批评指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得说说猪流感了。 对，最近这个话题呢是全球共热哈。 我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强调两点：第一，大家记住，有因不见得有果。我们经常简单粗暴的人老在说，有因就有果，有因必有果，是吧？有志者事竟成，是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对， 他就讲到了一个有因必有果，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这样。 哦，是吗？ 你看，你就是一个有因必有果的。 我的观点只是认为说，这个因不一定是这一个确定的果。 你就是扯到另外一个事儿。咱们就说，有因必有志者事竟成吗？ 啊，这倒不一定。 哎，为什么不一定呢？ 反正我看过很多有志者不成的， 闹不成自个儿抹脖子的。 对对， 你要老是这种思维的话，我就叫有志无悔。他有智力，但是他没有那种。转弯哲学嘛，它是个拐弯的学问。 对， 要上升到玄学的话，它就是个圆圈的学问。 对， 为什么说有因不见得有果呢？因为中间还有个缘字。 对， 因缘果。 对 啊，我们说这是一桩好因缘，它含有两个概念：第一，有个诱因；第二，有一个生长条件， 对， 才会结果。 对吧？ 对， 这个病毒啊或者细菌啊，它是个阴， 嗯， 那么有了它就会造成我们出现的这些所有的病理症状吗？ 嗯， 说猪流感或者现在叫什么甲 H1N1 型病毒会造成这种感染吗？会高烧，会呕吐腹泻，会肌肉酸痛， 嗯， 然后会死人吗？ 嗯， 答案是不一定。 对， 为什么不一定？如果你的身体不给他提供那种发病条件的话， 哦， 就算是你感染了相安无事。 对， 本来这个病叫猪瘟， 对， 啊，就是能让猪死不让人死，也不知道现在社会是人更像猪了还是猪更像人了，反正这个病毒既然会感染到人身上了，所以中医关心的不是那个阴， 嗯 啊，我们很多人反中医说你们中医连病毒都搞不清楚，你们怎么治病？我说你这种思维就是很拙劣的思维， 嗯， 难道我们家进个贼，我必须得先问清楚那个贼姓甚名谁啊，哪方人士，哪个门派，我才去把他赶走吗？ 对， 没必要吧， 嗯， 他是个贼，你要么关门打狗把他暴踹一顿， 对， 也把你们家坛坛罐罐打烂了， 对， 要么叫开门逐扣， 对， 是吧，为三缺一，给他你从哪来让你出去， 嗯， 然后我再总结经验把我们家篱笆扎紧了， 嗯， 至于那个贼是谁有必要知道吗？ 嗯， 我看护好我的院子就都行了。 对， 所以中医治疗是什么呢？种源， 嗯， 通过改善那个环境来达到消灭那个结果，就说你这个阴进到我身体来了，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呢我把你赖以生存的那种生长条件我给你破坏掉，然后呢你待我这儿待不住， 对， 走人，或者待待你自取灭亡。这就像敌人进攻以后， 嗯， 我知道我的力量不足以抗衡他，我怎么办？我坚壁清野， 哦， 对吧，敌进我退我走了，嗯，但是我坚壁清野，不给你任何发展条件，这样敌人待着待不住走掉了。所以中医不重视阴，但是我们重视源， 嗯， 我们发现猪流感它发病的适宜它生长那种人体条件叫什么呢？又湿又热 啊，就如果是一个人的身体本身湿热， 哎，又湿，光有湿它还， 嗯， 这个病就是发不起来， 对， 但是呢光有热它也活活被烧死了， 对， 就是那种闷着好像火烧湿木头那个状态，正好是这种病毒最佳的生长条件， 哦， 所以中医怎么办？我们叫把它的湿热体质给它改善了。所以这种人啊，你看老年人， 嗯， 这种猪流感老年人不容易得， 对， 儿童不容易得， 对， 你看老年人是什么？可能有湿 但是没有热， 没有热邪， 对， 他热乎不起来， 对， 小孩子呢纯阳之体有热，但是呢湿气又不重， 对， 除非啊，除非他天天给我那儿吃冷饮， 嗯， 然后嚼冰棍，然后喝那种碳酸饮料， 对， 正好发病的年龄是什么？青壮年，青壮年正好是又有湿又有热，免疫功能挺强嘛，但是呢这些人过分劳作，然后脾胃功能低下，吃了很多富有营养的东西消化不了，变成了这种痰湿浊液留在体内，就像我们平常做那细菌培养基一样，琼脂它准备了一份丰厚的这个营养等待着那个病毒的光临，所以呢见一个得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比较流行，啊， 你看 他们那边冷饮也多， 你看 ice cream 也多，是吧？ 所以你，我们现在我看到这个很多专家学者那儿说，我们要提高免疫力，增强人的免疫力，不得这个病。我说你错了，正是那种免疫力过于亢进的人，就那种热血比较重的人，才得这个病。 哦，啊，生活真是充满了这个趣味哈， 嗯。 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正式展开《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啊最后一段的学习。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上段时候我们讲到这个肾气浊沉呐，啊，我看到我这个版本呢叫肾气毒沉，其实可能这个 浊沉 呢， 它 是个通假， 错体字。再补充一句啊， 哎， 我们已经说了湿热体质， 对， 这个湿热体质呢，以后我们《黄帝内经》会讲到五运六气。 对， 大家学《黄帝内经》呢，记住这么一句话，叫过去是董仲舒说过，他说：“善言天者， 嗯， 必有征于人。” 嗯， 你把天上事说了玄了吧唧的， 嗯， 哎， 我要让你说到落实人到人的身上， 嗯， 你得应验它， 嗯， 啊，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嗯， 我们讲《黄帝内经》，为什么我这么热爱它？是因为它本身就把古人的智慧，把很多规律都总结出来，而且把一些事情就预测出来。 嗯， 今年我们在讲今年的运气的时候，我说了，今年是土运不吉的一年。 对， 所以《黄帝内经》不仅关心到日对地球的影响， 嗯， 也关心到月 对 地球，另外还关系到五行。 对， 所谓叫五行，就是五大行星， 嗯， 对地球的影响。这个它总结出来的规律呢，就是每十年它有个变化。 嗯， 有一年呢，水星对地球影响要大， 嗯， 我们叫水太过。 嗯， 也许有一年的土星对它影响就大。你像今年是什么年？叫土运不吉。 嗯， 就是土星对地球的影响要减弱，对应到人的疾病来讲，人的这个土是什么呢？ 脾胃嘛， 脾胃的功能就要弱。 对， 所以当人脾胃功能弱的时候呢，湿气就容易大。 哦， 所以今年发病呢，就是给细菌或者病毒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今年普遍的人来讲，他的脾胃功能要差，相当于湿气要重。 嗯， 另外呢，中医叫六气呢，又把每年分成六段。 对， 有初之气， 嗯， 从大寒开始算， 嗯， 然后有二之气。这个今年的二之气呢，正好就是猪流感发作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什么湿加上热。是太阴湿土加上了少阴的军火，正好这个病就唰就起来了。这个病再往下走到三支气，就是到5月23号到7月22号左右到三支气，是湿上加湿。就是说如果这个病的靠那种热邪的不是很重的话，靠湿气重的话，可能到下阶段它会更重，更加严重。如果他对这个热邪依赖比较重，到下个阶段热气不足的时候，那这个病就消亡得很快。 哦， 这就是说《黄帝内经》，大家可以看一下《素问》几篇大论啊，其中有个《六元纪大论》里面就谈到了，我们今年是己丑年。 嗯， 凡是属甲和己的年都属土。 嗯， 甲年是土太过，己年是土不吉。 嗯哼， 他说这个土不吉那年发生的病，你看看，你再看一下新华社对这个猪流感或者现在叫甲 H1N1 病毒型感染疾病的发病的症状，你对应一下，上吐下泻，肌肉酸痛，这全是脾胃湿气太重的症状。黄帝内经原原本本给你写好，如果你看到这段时候，你就觉得哟，这本书真值得我们去读一读。所以以前的中医大夫，今年是什么年，什么运太过，什么运不及，会发什么病，容易出现什么症状，什么药应该用的多一些，什么药应该少用，明明白白。我们现在都不讲了，都不讲 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土不及的年，土不及的话，对水的克制就会弱一点。 嗯，对， 猪是个属于什么？ 对，猪亥猪是属水的嘛， 属水的，所以它携带的病毒就会容易发作。 吼，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对它的认识。我建议大家观察自己是不是湿热，你不要关心你周围人是不是有那个病毒， 嗯， 你更要关心的是你是不是那个培养基。 嗯， 所以大家每天早上伸舌头，如果你的舌头是血红的， 嗯， 你有热， 嗯， 如果你的舌苔是厚厚的，你有湿。 我现在舌苔厚厚啊， 所以你就是个易感人群。 哦， 怎么办呢？很多人说早晨我拿牙刷刮舌苔，我说你有本事把那牙刷伸到肠子里去刮一刮。 对， 是什么？有诸内必行诸于外。 对 啊，你有体内有那种湿浊表现在舌头上才有，所以我们说饮食清淡一些。多吃一些芳香化湿的东西， 比如 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炖猪肉，我们都拿用什么呀？ 不，什么香料啊， 八 角。 八角 啊， 而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是什么？一个叫什么达菲的药，说能抗这个 猪 流感 啊。 它主要成分从哪儿提出来的？ 八角， 八角里边提出来。所以最近八角已经从几块钱涨到14块了。所以中国人对猪的认识，几千年、几万年前中国人认识到了，对付这个东西。就得用八角消除它的阴寒之性， 所以猪肉烤着吃比较好一点。嗯， 对， 是吧？是吧？ 目前的情况下 是吧？ 除了你烤着它以外呢，就是我们叫佐料嘛。 对， 我用这个八角的温性。相反，你我们做羊肉， 对， 知道做饭的人， 嗯， 做羊肉切记放八角。 为什么？ 热上加热。 哦， 而且做出来你不好吃， 做羊肉很简单， 萝卜 用点葱姜萝卜 啊、 嗯，加点盐清炖。用葱姜萝卜是为什么？去它那个膻味儿。 嗯， 如果这个羊肉现在改良了以后不那么膻了，你就拿盐水炖，就是一锅好羊肉。你相反吃一些水里面鱼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放这种特别腥特别温的药，桂皮啊八角，这样做出来你才好吃。为什么好吃？符合你的天性。 哦，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哎，那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咱们多问一句哈， 嗯， 吃点什么别的肉对这样一个湿热的状况有帮助呢？ 湿热本身就不该吃肉了，你已经身体体液很浊了。 足可见我在内心里面对肉有多么渴望。 知道你肉欲很强，这时候就应该什么熬砖茶喝。 哦， 学学那个吃肉吃油腻多的人的方法，熬上砖茶喝，哎，里面加点盐，稍微加点盐。因为光喝砖茶容易涩，容易这个体液流失太多， 嗯， 所以这些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有热要加一点这种啊清心火的药啊，炒点苦瓜吃，或者是泡点莲子心的水， 嗯， 或者干脆咱就弄点黄连。 嗯， 有湿，一个是忌口，不要再吃那种湿气的，湿气大的东西，一个是什么肉类，再一个就是我好反对的现在吃这个水果。 嗯， 水果还没下来吃什么呀，不要吃那些东西，吃点什么，这种黏腻不清的东西它反义词是什么？ 干果嘛， 干爽。 对呀、啊、 干爽。哎，我们说吃点烤的锅巴饭椒，烤馒头片是吧， 刮刮油。 哎，刮刮油，或者把那脆生生的青菜我们用蒜蓉， 嗯， 或者就是直接清炒， 嗯， 或者不喜欢油就白水一焯、 嗯、 你们广东是吧，经常白水焯个生菜一吃挺好吃的，这些都是去湿热的。如果再过几天咱们摘点那种野菜啊、苦菜啊、蒲公英啊、紫花地丁啊这些菜更好。 所以有一种人呢、啊，就是我刚刚从路过香港嘛， 嗯， 香港呢有一派观点呢，就是当年 SARS 流行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这一次这个猪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对香港的股市一点都没有影响的、 嗯、 跟上次不一样。但是现在听过来的话呢，有可能哈， 嗯， 那个事儿吧还会变重。 嗯，有啊， 有可能哈。 因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处在叫湿和热，太阴湿土加上少阴君火，下一个阶段就是从5月23到7月22，这叫两个太阴湿土叠在一块儿，就湿上加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外面的干燥和肠胃的这种 干爽， 就别让它就黏不唧唧、哦、少吃。端午节如果快到了啊，我建议大家那粽子就免了吧，反而去咱们到那天采点艾叶，弄点菖蒲。那个菖蒲就是去痰浊湿特别好的一个药 啊。那菖蒲怎么弄呢？ 有菖蒲茶呀。 哦， 哎，弄点菖蒲的根叶，然后熬点茶。所以那个粽子就别吃了，那粽子是又黏又腻，不好消化。 哎呀，徐老师啊，我觉得太有收获了啊！本来呢想在这一趴的时候呢讲讲这个《黄帝内经》的肾气毒浊沉之后的那一段，但是呢、 嗯、 刚才又讲到这个猪流感的时候呢又再多讲一段，但是相信呢这个听众朋友也是有兴趣的。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正式开始。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继续回来的国学堂依然是和徐文兵老师一起呢学习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啊。徐老师，我们这个上次讲到了肾气毒沉，今天该讲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哎，就开始总结性发言了。 对， 这个四时就是四季的这种阴阳的变化，也就是这种寒热的交替，光照时间的延长和缩短。 对， 它的变化是我们身体跟着它走的那个阴阳变化的根和本。根和本有什么区别吗？ 哎，根我这咱知道是吧？ 啊， 本是什么呢？ 本是啥呀？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 哎，有意思。 你说这个根的反义词是什么？ 叶嘛，啊，本就是末嘛。 哦，落叶归根。对。 对啊，对啊。 本的反义词肯定是末。 对。 根的反义词是叶或者梢。 对， 这个根啊，我据目前我研究的状态，因为我也一直在想，我为什么想找个老师呢？就恨不得我不研究了，直接老师 直接告诉你， 直接打开天灵盖灌顶就知道了。 对对对， 根是 root， 我老想你对一个汉字不理解的时候，你把它翻译成英文。 嗯， 这个本不是 root， 它是树干。 嗯、 啊，是吗？ 是树干，末世也是它的树的分支和梢节。所以研究一下，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告诉我。本不是 root 哈 ，root 啊， 就是埋在， 嗯， 因为《说文解字》上是木上曰末， 嗯， 木下曰本，他说的很含糊。你要直接告诉我说土上面算什么，土下面算什么也行， 啊， 但实际上不是。所以我们说这个照顾根本是照顾埋在地下的和那个粗壮的那个主干。 哦，那个称之为本。 对， 好，那就说到万物之根本也。 也就是说，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的一切动物和植物， 嗯， 它的那种力量或者它那种物质，力量是阳， 嗯， 物质是阴， 对， 起源于哪儿？来自于四时阴阳的变化。 嗯， 如果没有这种四季的交替和更迭的话，它那种有赖于生存的这个根和本也就不存在了。那么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这所有一些美丽的事情都不存在了。 哎，那你说现在啊，冬天又有暖气，夏天又有空调， 嗯， 然后呢冬天呢也可以补足，夏天也可以这个拉回来，这样的话这个四季的这个就不那么分明，之后是不是万物的根本就会被动摇了？ 就会被动摇了。首先表现出来就是物种的逐渐就灭掉。 哦，是吗？ 不会那么丰富多彩。 嗯， 你看啊，我讲过，大家都说啊，赤道， 嗯， 适合人类居住吗？ 不是很适合哈。 哎，南北极， 对， 也根本就没法让人类生活居住。 对， 人的物种，这世界上物种，特别是人类最优秀的、最发达地区，都是什么？ 都在温带， 北纬 啊。 哎，这个四季分明的这一带，它这种物产，就是四季的阴阳变化，导致了植物和动物的丰富多彩。同时导致了以植物和动物为食物的人类的营养的丰富多彩，然后再诞生了人杰地灵嘛，才诞生了这种文明。所以很多高度发达四大文明古国，你看它在那个位置。 对， 所以我觉得啊，顺应天地四季的变化，不要人为的把自己变成没有四季。我们经常说，哎，我们这儿四季如春，我说那你这个植物发育怎么秀怎么碎啊？ 对， 怎么去孕育果实，怎么去结籽儿，就不好弄。 对对对，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嗯，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哎， 以从其根。嗯， 那你怎么办啊？ 对， 我们说要有知有觉。 对， 你要是很多人无知，我说无知你还真还不如个动物呢。 嗯， 动物无知吧，人家有觉。 对， 人家知道怎么踩着这个四季的步点走， 地震来了人家知道跑。 真的，我最近看一个病人，这不是5.12快一周年了吗？ 对啊。 我有一个病人，他说他的天性就是非常敏感。 嗯， 地震那天他正好在四川。 嗯， 他就那天中午啊就烦躁睡不着觉，然后他不是刚生孩子嘛。 对， 他们楼下有个狗，他说那天中午那个狗叫声就不对，他说我们家孩子哭了，是饿了，是热了，还是要去粑粑了，我能听出来，尽管他就是哭，就是他是一个很敏感的母亲。 嗯， 他说我那天听的这个狗叫声就是不对。 嗯， 那狗是什么？ 狗就有觉嘛。 然后那天他就地震，他抱着孩子先躲卫生间，然后又冲出去，这就是一种觉。可是我们现在什么就发展了后天的所谓那个意， 哦， 就是那个很刻意的那个东西， 哦， 把先天的觉灭掉，然后呢更谈不上悟。啊， 对， 全部把它的蒙蔽掉，最后呢又学了一些知，你那个知如果也是真知灼见也算是， 对， 学的还是一些真是 旁枝末节 歪门邪道啊。 对， 所以最后就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明白了这个四季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以后，那么圣人， 嗯， 我们复习一下什么叫圣人。 对， 我们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共有四个境界。 对， 最高境界 嘛 叫真人。 啊， 比真人呢，真人叫什么？ 把握阴阳，提携天地。 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哎呀，你这记忆力不错。 我复习的，我有 复习吧。 嗯， 我有的网友已经给我发信说什么？ 对， 我已经上古天尊了，拜会了。哎，我回了一句孺子可教。 嗯， 回完了以后就觉得不好意思，万一人家是个70岁的老头呢？ 对 呀，啊。但是这种精神。 对， 当你发自内心的喜欢一件事，然后又信这件事，你不由自主你就把它背会了。 对对对， 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 嗯， 真人。 嗯， 还有一种比真人稍微低一点，依归为真人。 嗯， 叫智人。 对， 是吧？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于八大之外。 啊，这是我们仰慕的人。 嗯， 但是圣人是什么？ 嗯， 世事寓于世俗之间。 嗯， 啊，跟大家一块混。 嗯， 然后呢，也有一些 小爱好，合阴阳是吧？ 合，就是能够合于阴阳啊，然后跟大家一块处得也不错。但是自个儿呢，肉体 明白点。 你总结说，肉体在人间是灵魂在高处，圣人。 啊， 这些圣人怎么的？圣人就是我们讲知道的人和得到的人， 就拎得清的人。 啊，拎得清的人，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呢？春夏，春夏是什么？日照时间越来越长， 对， 阳气越来越足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养阳。 对， 到秋冬，日照时间越来越短，啊， 对， 天气越来越凉，我们去养阴，两不耽误。 对， 啊，这就落实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养？ 哎，养这个词哈， 哦，什么叫养？ 就是事儿吧，就怕琢磨，你知道吗？ 哎，就是有时候 琢磨， 你写个字儿嘛，你盯他一会儿，你突然发现你 很陌生， 很陌生。这是怎么 我梁东这两个字，我常常有这种感觉，这都写了很一辈子了，是吧？写了几十年了，我。 对，所以 什么叫养？ 养，我总结，我们经常说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 对 啊，我们经常说要养生之道。 嗯， 其实这个养，我总结一句话叫顺其性，顺其本性叫养。 嗯哦， 逆其本性就叫杀伐。 对， 我们就说惩罚一孩子啊，这个养就是说当春天万物萌动生发的时候，我顺着他那个劲儿走，我叫养生了吧。 嗯， 夏天呢疯狂热烈拔节的时候，我叫养长了吧。 对， 我就跟他热啊，我这个热情洋溢，若有爱在外，或者有的版本叫若所爱在外。 对， 到秋天呢我又开始抽抽啊，我急流勇退，我往回收敛 啊， 这也叫顺其性。你顺境天性，然后去养你的人性， 对， 这就叫养养生了。 对， 所以圣人怎么叫养阳呢？当夏天阳气开始萌动生，春天啊，阳气萌动生发，内心的感觉叫发情的时候，我顺着它这个趋势走， 嗯， 这样呢，我的阳气得到了顺利，得到了生长。 对， 这时候怕什么？怕倒春寒。 哦， 怕杀而不赏，怕什么？惩罚。我们养生叫什么？与而勿夺， 对， 生而勿杀，与而勿夺，赏而勿罚， 对对对， 这叫哎，不折了你的锐气。 对， 你看古代兵家就是说，哎，明天要打仗了， 嗯， 头一天这将军跟人下盘棋， 嗯， 平常他老输给那老头，没想到这事儿呢，他连赢好几盘，事后打完仗以后，人家老头儿子告他，那老头说怕折了你的锐气，是吧？ 智慧啊， 这中国人的智慧。是吧？你看那个宋江带兵出征，夸一卷狂风，把这个帅旗嘎巴折断，马上吴用就说：“咱们退兵吧。” 对，外应这是。 哎，外应！你说人，你要是不懂得这个阴阳之道，人你说这傻帽，人挨得上吗？八竿打不着。事实上，那次出征，晁盖就不听话，自个儿就中了这个史文恭的毒箭， 对， 要了命了。哎呀，这叫春天春夏养阳。 好，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向徐文兵老师请教。所以呢，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刚才讲的养这个话题， 养阳叫顺其性。你看， 对， 我们说最傻帽儿，圣人养阳， 嗯， 傻帽儿是什么？杀羊 哦， 你说喝冷饮、吃冰棍、吹空调，绝对不是圣人干的事。 嗯， 所以你到了越热的时候怎么办？ 让它热热， 喝口热茶，喝完了以后舌下生津，腋下出汗，习习生风，那种感觉真是。喝茶也有茶道，什么叫茶道？ 嗯， 喝茶了以后得到了那种出神的感觉，得道的感觉。 哦， 中文叫茶道。写书法写到凝神静气，唰一下力透纸背。 嗯， 你也得到， 对， 是吧？ 书道啊， 书道啊，现在都落到了术的这种境界。 对，所以那天 茶艺， 对对，那天跟红叶讲的，他就说味道嘛。 啊，味道，哎， 味道、啊， 吃那个味儿，居然就哎 得到了 得到的那种感觉。啊、我说很多人愚笨的、愚蠢的人，必须得吸毒才能得到那种感觉。我们中国人就从这种 吃饭就行， 吃饭就行。但是那个饭一定要做得合， 对， 是吧？你是什么体质？今儿什么季节？我做了个什么味道的饭？那舌尖一舔下去，嚯 啊，高潮就来了， 高潮就任督二脉就通了。 得到了，多好！你说做一个人多幸福啊， 是人生难得嘛。 结果现在大家都逆于阴阳，闹一身的病。 对， 我对现在很多人评价叫什么？苦中作乐。 嗯， 什么叫苦中作乐呢？ 嗯， 说你过得幸福吗？他说我挺幸福。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幸福？他说你看我这儿长了块那个湿疹吧。 嗯， 我挠挠的，我觉得特舒服。我说你想没想过，你这个舒服是建立在你先有病的基础上 啊， 对吧？你想没想过，你本来应该就没有，不应该有这个舒服。如果你没这个病的话，你不就没这个所谓的舒服了吗？ 我这样想起一个朋友，他说香港脚是不能随便治好的，因为熬香港脚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对，这就叫什么？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 在一种病态的状态下追求了那种病态的快感，还觉得自个儿活得挺幸福 啊。 所以他已经体会不到所谓那种健康的人，肾气有余精，气脉畅通的人的那种感觉。 嗯， 那么他们落下的病从哪儿得来的？春夏不养阳， 秋冬不养阴。 秋冬不养阴， 哎，秋冬如何养阴呢？ 秋天第一件感觉，立秋以后就是什么，从夏天那种闷热潮湿状态转成什么，秋高气爽。 对， 爽过头什么感觉？ 爽歪歪， 燥燥 燥，对对对， 所以秋天就燥了。怎么办？秋天你看水果下来， 对 啊，梨啊苹果啊这些水果都下来，正好润燥 啊， 是吧？ 说天地它自有它自己的平衡法则啊。 对，老天把你们燥出来，让你们都活得挺美，你们就认为自个儿成人长大了，就开始跟你爹妈跟你老天爷就对着干。 对 啊，错了，最后闹自己很痛苦。 嗯， 所以呢，秋冬养阴第一步就是什么？吃这些水果润燥，是吧？包括柿子都是非常好。你看我们原来治一些特别干渴的人，我们就用那柿饼的霜， 嗯， 柿饼的霜就能治这个干渴。还有的呢，真正讲究人吃柿子，吃隔年的柿子。 哎，为什么呢？ 就把今年收的柿子啊，就放在地窖里捂着，第二年秋天才吃，那会儿它那个涩劲儿就全没了。柿子如果是刚收下来你就吃啊，它里面有一种鞣酸， 嗯， 我们叫酸的东西都有收涩，一个是它润燥啊，生津望梅止渴，另外什么，它有收敛，一收敛就形成一种结石在胃里， 对， 就是把胃都给吃硬了。 对， 可是你吃隔年的这个柿子再也没有这种涩劲了，就完全就是润肺。 说中国人活得真是优雅。 哎，这太优雅了啊，这个能吃个鸡爪子猪蹄子就是这个悟道得道啊，感觉到生活的美。所以秋冬养阴第一步是秋天润燥。 对， 还有叫秋天要贴秋膘。 对， 这个秋膘我们讲过，它是 那新年呢，你觉得 皮肤的肤，那到秋天再说啊。 啊，那他再说哈， 到秋天再说。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是养阳的时候。 对， 所以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一定要吃姜啊，夏天人的阳气散发在外面，前方战事紧，后方就有点空虚。 嗯， 你要这会儿趁虚而入，再去伤你的肠胃的话，让你那个太阳，我们讲了， 嗯， 太阳不长，心气内动， 嗯， 把你那个太阳、手太阳、小肠给本来是赤肠啊， 嗯， 给闹冰的话，那完蛋了啊，就绝对伤自己阳气。 嗯，刚讲到的冬秋冬养阴还没讲。 秋冬养阴就是你看，秋天一是果汁， 对， 另外要贴秋膘， 对， 要吃肉了， 对， 是吧？到冬天呢，绝对是补益了，叫五畜为益。他们都说冬天进补，我说冬天要进益，所以你要吃那种燕窝啊、海参啊、什么蘑菇啊这些阴性阴寒的东西，什么时候吃？冬天。 哦。 啊。那会儿正好是养阴，你吃这现在的养阳的， 夏天不适合吃， 夏天绝对不适合去炖一锅蘑菇汤去吃。 哇， 我们现在一说哇，云南采来的什么什么蘑，什么猪拱菌，什么这啊，叫鸡虫什么，我说首先这叫水土不服。水土不服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到外地吃，一个是你在本地把外地东西拿来吃，对吧？ 对， 人现在厉害了，能把千里之外的东西就顺时空运过来， 企鹅都拿过来吃。 对，我告诉你，得病早死人都是那些有本事的人，是吧？又有钱又有势，能吃到别人吃不到的东西，最后把自己吃死。与其那样，还不如咱哎，小农，咱们这个穷人家，咱就方圆百里出产什么，咱就吃什么。你看这些人，穷人家的孩子都结实，有钱人家孩子全当。 上天是公平的， 哎，真公平。 啊，是吧？啊，秋冬养阴，以从其根， 哎，重其根，我们讲四时阴阳是根本， 嗯， 是吧？先说是根， 这个重是根虫的意思吗？ 重就是我重了嘛， 对， 这个师太你就重了吧， 对， 跟着他走叫顺从啊， 对， 你逆着他叫呛着左着反着来啊， 以从其根， 嗯， 故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 哎，万物不光是人臣服嘛，阳气升起来叫服， 对， 你看给人号脉吧， 嗯。 你就能感觉到，到冬天给同样一个人啊， 哦、 咱就是说就不胖瘦没有变化。同样一个人，你给他号脉，冬天的时候他那个脉啊，就是那同样是一个脑动脉，我们说寸口， 嗯， 就是这个大拇指大拇指后面这个、中医号脉这个位置、 嗯， 同样是那个脑动脉，冬天的时候他就你用点劲儿才能摸出来， 嗯， 他那个阳气 收敛进去了， 收敛进去了。到春天呢，我们叫毛，它就浮起来了。 哦 就稍微一搭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人的那个气的变化，古人观察的，它叫沉浮，春夏阳气浮起来， 嗯， 是吧？嚣张啊，发散出去，表露出来，哎，冬天它阳气就进去了。 所以呢，到冬天如果这个脉浮在外面的话，那 快死了。哎，你看我们讲，我小时候背这个脉诀呢，叫《冰壶脉诀》，李时珍，大家都知道李时珍有《本草纲目》，我告诉你。李时珍有比这个《本草纲目》对中医贡献更大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他写了本书叫《奇经八脉考》。 哦呦， 我们平常人，你经常说打通任督二脉 啊， 我们平常中医用的脉都是十二正经。 对 啊，肝心脾肺肾心包，加上这个六腑，这个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胆， 嗯， 十二正经，只有那些道家， 嗯， 修炼才通的是奇经八脉。可是这个奇经八脉我讲过，它走的是元气， 嗯， 它对唤醒人的这种自愈的功能影响太大了。可是我们慢慢的中医从黄帝内经以后，慢慢这奇经八脉怎么走的，有多少个穴都慢慢都失传了。到了明朝，李时珍这个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内景隧道为反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就是说古代人说的这些经络是那些大巫大医们在反观的时候就观察自己体会出来的那种感觉，他们记载的肯定不是错的，只是我们现在人变成什么功能退化的人。我告诉你，人类一部史是退化史，不是进化史。 嗯， 你看你有了手机你还记你朋友电话吗？ 对。 你有了 GPS 你脑里还有那个地图吗？ 对， 是吧？对这些东西越来越依赖，结果你的本能越来越退化。 嗯， 所以我们现在是退化了。所以李时珍写了本书《奇经八脉考》，他把失传的这个奇经八脉，任脉、督脉、阴桥、阳桥、阴为、阳为、带脉、冲脉，把它重新总结出来。所以跟着李时珍学医的话，等于又重新回到了中国那种本源道家的那个医学。 哎，那李时珍也是道家喽？ 当然是道家了。 哦。 第二呢，李时珍写了本书，就普及性的读物，叫《冰壶脉学》，他把人体就是历史上记载的27种脉象， 嗯， 以这种歌诀的形式写下来。你比如说，咱们说到这个浮脉，他说什么？浮脉为从肉上行，如寻鱼卡似毛轻，轻轻一摸就能摸到。三秋得令之无恙，就是说春夏秋都有可能得到浮脉，没事儿。因为什么？唯有一季没有浮脉是什么？冬天它藏进去了。三秋得令之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就是一个病了很久人突然脉浮起来了， 吓坏了。 真阳外月，元神极快就要走了，就快回光返照。这是李时珍编的原话。所以大家啊，想学，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学中医，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从小启蒙的这个背的东西，叫李时珍写的，叫《冰壶脉学》。三点水一个平凡的平，因为李时珍到晚年他自号冰壶老人， 嗯， 所以值得大家一背。 就是三点水一个平的冰是吧？ 对。 哦，三点水， 濒死感，濒临破产嘛。 哦， 对，三点水一个平凡的平嘛。 啊，是平凡的平啊，大家不是都是那个平常的平啊。 对。 冰壶脉诀。 冰壶脉学， 脉学啊，冰壶脉学啊， 这就我们说的这个沉浮嘛。 嗯， 中医号脉有浮脉， 嗯， 有沉脉。浮脉一般如果说啊，你感冒了，这时候正邪交争于体表， 嗯， 我们一摸，哦，你感冒了。 还有的人是我们一号脉，我说你感冒了，没有啊，我没事儿。等回家第二天了，徐大夫，你真神了，怎么了？回家我就烧起来了，因为什么？那个气已经开始正邪啊，斗争已经开始了，但是他这烧还没发出来， 嗯， 这就是我们说中医为什么号脉，他能预测一些事情。另外这个沉脉，一号脉没脉，摸不着，然后呢就按到骨头了，这是给人号完脉了，留下指头印儿才摸着那个脉，那个病什么，主沉主里， 嗯， 就是病得很深。你摸到这种脉，再摸到什么身体里面有些包块真假积聚，那我们马上去医院做检查。 这个前两天我这个参加这个巴菲特股东大会的时候啊， 嗯， 听到一个投资者讲一个话题挺有意思， 嗯， 他说现在这个美国经济啊，从实体经济上来说并没有变好，但突然呢在股市上出现了这样的一波热潮啊， 嗯， 以他们做投资人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回光返照， 它属于冬天的时候突然飘起来了， 冒出来了，被煽动起来， 对，突然冒起来。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从你比如像刚才讲您讲这一段吧， 嗯， 很好的就回应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拭目以待哈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回来， 嗯。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国学堂，依然呢是向徐文斌老师请教这个肾气逐沉之后的这一段，刚才讲到了，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这个生长之门有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它现在臣服啊，你就能体会到一种节奏感， 对， 曲线的一种节奏感。你跟上这种节奏感走的话，就好像那大雁飞一样，为什么排成一字飞？大家都煽动气吧，形成一种气流，最后大家都省劲儿。 对 啊，你顺着这个四季阴阳变化走的话，你也会省劲儿。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臣服于生长之门，我觉得这只能说是一个养生的入门。 嗯， 你要是我现在看病啊，我也因为有人长这个痤疮青春痘找我看病， 嗯， 我一看我就问一件事，我说你是不是三班倒的护士？ 嗯哼， 你是不是飞国际航班的空姐？你要是您就别找我，别浪费钱，没用。 对， 我这儿给你调气调血是吧，调阴调阳调脾胃功能，最后你他那时差老是乱的。 对， 等于说什么，他这个根和本其实是天地，我们只是人为，你那个根本上错了，我在这种枝枝叶叶上给你修补有意义吗？ 所以 最后你的病也好不了，我还坏了我的名声，人家说徐大夫我这找你十次，我没把我这痘痘消下去，问题在哪？所以这叫根本，这是养生的入门。为什么把四气调身大论放在这个上古天真论， 嗯， 就跟着就讲四时的变化，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主宰我们身体运动那个神的变化。 嗯， 很多人说我怎么用我的意识感染我的神，是吧？我饿的时候，我说那紧张的时候我让他放松啊，需要的时候让他什么勃起，那他不听你的，那你有个办法让他听你的，什么办法？其实是你听他的。 哦， 他是跟着天地的那个神的节奏走的，你就让他顺着他走。就完了嘛，最后你的神跟你处得特快乐，所以这个臣服于万物生长之门，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节奏是我们养生的最基本的节奏，离开这个节奏你不要谈其他的，吃得再好，什么这个营养再好，什么这个周围的各种条件医疗保健条件再好，没用。如果一个东西根上坏了没用。嗯， 一边跟你聊的时候呢，我这个手啊已经搭在我的寸关尺上面，觉得这个麦竟然服的还可以，夏天的时候应该不错。故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也。 你看圣人从其根， 嗯， 你如果做傻帽逆其根，或者你既逆其根你就是个傻帽。 对， 你春夏不养阳， 秋冬不阴， 该热乎你给它冰了，秋冬你不养阴你还是去流汗啊。我跟你说我去健身去了，大冬天外面冷，我到健身房去锻炼，我出一身汗。汗是什么呀？汗是阴还是阳？ 汗主血，应该是属于， 当然是阴，体液嘛。 哦，对， 是不是？ 嗯， 然后还有人什么去减肥去吐去泻，还有人是发汗， 那都是在秋冬不养阴反而去伤阴。 嗯， 你说这是不是逆着走了？ 嗯， 跟天地作对啊。 嗯， 是吧？你跟天地作对的下场能好吗？ 嗯， 是吧？逆其根。 嗯， 看我为什么说那个本是树干。 嗯，伐去吧。 你怎么不伐根？刨根吗？ 对， 刨根问题，伐砍树。 对， 所以我说这个本其实是树干。 对对对， 就把你支撑你生命的一个根坏了，一个本坏了，那附着在这个根和本上那些枝节梢叶也就不存在了。 对， 人还会产生很多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想法。 对，所以呢坏其真矣。哎，这什么叫坏其真呢？ 真是什么？上古天真论我们讲过了。什么叫真？ 上古天真论讲过吗？ 真叫真 讲过。对， 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元气。 哦， 真元之精和真元之气。 对， 这是我们的根本。 对， 是吧？我们讲了这个脑髓储存在这个上面，流到下面呢，渗透到下面炼精化气。 嗯， 啊，炼气呢沿着我们的脊柱上去叫督脉，沿着我们腹部正中线上去叫任脉。 对， 这就像从根上发出来的这种气血和能量输送到人的枝干上一样。 啊， 如果你把四时阴阳给那秩序弄乱了，第一元精毁了，第二元气毁了。 嗯， 啊，所以你看再想想这个上古天真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 病 安 从来， 是吧？ 嗯，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宗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及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配之。基本上这段还是大家比较看得清楚的。 重点讲一下这个从之则科及不起啊。 对， 因为上一段我们讲了，就是说圣人就是天地四时出现那种不正常的变化情况下， 嗯， 他说为圣人从之，故身无其病。 对 啊，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嗯， 上次讲这个时候呢，我说其实这个其呢是一个写错了，应该是身无科病。 嗯， 我当时也说了，科是什么呀？ 苛刻， 不是克。你又犯了同义词那个毛病。科不是克，科是细 啊， 细致入微的那个细啊。孔子说科正猛于虎， 就是太细了， 定的太。你知道为什么太细了？当一个领导事无继续，事必躬请，事事要过问的时候，这个领导绝对是一个要被开除的一个领导。 嗯， 他就完蛋了。 嗯， 他自己很累。 嗯， 那底下人也很累。 嗯， 为什么？你想过想没想过为什么？ 各有各的角色嘛，会不会？ 咱们就从根本上说 啊， 失心失德了。真正的统治者，我们说什么？善用人者为之下。 嗯， 他是尊重他的员工。 嗯， 是吧？他绝对不会在办公室安个摄像头，他绝对不会说规定上厕所要多长时间。 嗯， 他绝对不会让那个人去打卡。 嗯， 他为什么不会？因为他没有蠢到那一步。人心是能拿这些细则能控制住的吗？ 嗯，所以法家发展到后面就是问题， 就完蛋。 嗯， 法家是在他明知自己失心失德以后，还要维持这个统治，不得不 嗯 做出来的。所以真正治人的话，他是什么？得人心者得天下。你安排一个员工，让他每天早晨一醒来想着，哎呦高兴，我要上班去了。 嗯， 高高兴兴来你这儿上班。 嗯， 把你到你这儿工作当成是一种享受。 嗯， 甚至还产生出一种自豪感和神圣感。 嗯， 这个领导是得道的人。 嗯， 他这个公司可以不要有任何规则细则。 嗯， 相反，你给人规定几点上班，然后迟到几分钟要扣人钱，你知道出工不出力吗？ 嗯， 你知道人往这儿一坐，你知道咱都打过工。 嗯， 是吧？咱我是大学毕业，留校条件是要当搞行政。 嗯， 我是做秘书出身。 嗯， 是吧？咱都是看领导眼色长大。 是敬是敬， 知道人家知道这个 上 有政策下，是吧？ 对， 所以这种科级啊，为什么要谈这个科级？科级有两个。 嗯， 一个是小毛病。 嗯， 这是指身体上。另外我发现， 嗯， 身心医学，我研究身心，我发现很多人得的毛病就是因为什么？活得太细了。 对，拎得太轻。 拎得轻的不是地方。北京话你知道管这种科叫什么？ 事儿。 叫鸡贼，也叫事儿。 哦， 一说这人事儿妈， 对，所以男人鸡贼，就是说算计，在不该地方算计的地方去算计，结果算计别人嘛，自个儿算计自己闹了一身病。 嗯， 为什么？这种科及代表他什么？心胸比较窄小， 对， 气脉不大通畅 啊， 容易在那儿堵 啊。 这种人还容易疑， 哪个疑？ 疑心的疑 啊。对对对， 他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所以他在那儿算。他为什么制定那桌规章制度？他不相信，对不对？他属于一种阴寒负面的这种身体状态，所以他表现出来是一种阴寒负面的这种思维和情绪。 嗯， 我经常跟人说，我说相信疑不是不相信， 嗯， 疑比不相信还坏。有四个层次啊。 啊， 第一，我相信你。 嗯。 第二，我不怀疑你。第三是什么？我不相信你。最不好的一个是什么？我怀疑你。所以老有疑心的这些人，另外一个科级啊，就是落实到这种心理疾病上，就是强迫症，容不得一点瑕疵，容不得一点不干净的东西。 嗯， 反复的洗手，跟人接触完了以后就那么的厌恶，这种人没法跟人打交道。为什么？他觉得别人都是脏的，你再吞了，他觉得他自个儿是脏的。 嗯， 所以这种科级不起啊，我们说圣人什么防微杜渐， 嗯 啊，见微知著，或者知著见微，要从这种小事上去注意啊，从这个科级上先给他调整好。 嗯， 中医用字很讲究，我们经常说你有什么疾病，我说你是问疾呢还是问病。 嗯 啊，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徐大夫，我这身体从小特别好，我要发烧，高烧特别高，然后一晚上第二天好，他说你看我这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病？我说你没病，我说你得那叫急。什么叫急？ 急是有两个意思吧，说一个跟速度有关，一个跟怎么有关， 来得快去得快。 对， 外伤。 对， 叫急。 对， 我身体本来挺好，那个病啊，什么叫病？ 病从内到外的丙火嘛。对 对，是一种解释，我看刘立宏老师有这种解释。 对， 这个丙啊，它是这样把柄。 对， 是吧？丙然昭彰，你看火这边带个丙， 嗯， 木子边带一个柄， 标柄啊， 标柄史册，这就是证据。 嗯， 有了明显的证据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通过现代医学手段检查能发现这个器质性病变的， 嗯， 这叫有病了。 嗯， 来去去也快，就是个能量病，发烧嘛，上火了，嗯，受寒了，这种没有病没有证据的东西， 嗯， 找不着客观证据，因为道可道，它来得快去得快。 嗯， 这叫急。我们今儿讲了个科。 嗯， 还有我们经常问别来无恙。 嗯，恙， 哎，恙，恙是吃了以后有点吃多了，小毛病，偶感风寒，微然小恙。我不能说相见以后，梁总你没病吧？ 嗯， 这找打呢。 嗯， 啊，说句别来无恙，没事。嗯，所以恙呢，几乎都算不上病，因为它不带那个病字边。 对。 另外解释一下这个病字边啊，那个病字边其实就是床的意思 啊， 哦，就是人得病以后要躺在床上。 嗯， 中医看病叫什么？临床。 对哦， 就是君临天下，我亲自到你床前给你看病，叫临床。 嗯， 啊，就讲这么多了。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这个国学堂啊，这个也同时特别感谢我们的徐文斌老师，谢谢， 再见。